心呵护，你何时回来？我不停倒数，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满足无从弥补，思念如风吹不散心头的孤独。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飞渡不够技术，祈祷如酒醉不出梦中的就醉不出梦中的幸福。